若苏厄书第七章，以色列子民在因毁灭之物上犯了罪，那是因为犹大支派中泽拉黑的曾孙扎贝迪的孙子加尔米的儿子阿甘取了因毁灭之物，上主对以色列子民发了大怒。若苏厄从耶里哥派人到哈伊去，这城位于贝特尔东方贝特阿文附近，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侦查那地。那些人便上去侦探了哈伊，他们回来对若苏厄说，不需要众百姓都上去，只派两三千人去攻打哈伊就够了，不必劳动全体百姓，因为他们人数不多。这样，百姓中约有三千人上去攻打哈伊，不料他们由哈伊人面前逃跑了。哈伊人出击，杀了他们约有36人，从城门前追击他们，直追到舍巴林，在斜坡上又杀败了他们。因此百姓的勇气像水一样消散了。若苏厄撕破自己的衣服，和以色列人的长老在上主约柜前俯伏在地，一直到晚上，各在头上撒上灰土。若苏厄说，唉，我主上主，你为什么领着百姓渡过约旦河？是为将我们交于阿摩利人手中，让我们消灭吗？巴不得我们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唉，我主，以色列人既然由敌人前转身逃跑，我还说什么呢？当克纳罕人和这地方所有的居民听说这事，必来围攻我们，从地上将我们的名字抹去，那时你对你的大名要怎样办呢？上主对若苏厄说，起来，为什么老是伏在地上？以色列犯了罪，违背了我在盟约上给他们规定的，取了因毁灭之物，又偷又骗，并将因毁灭之物放在自己行囊里。以色列子民所以抵挡不住敌人，由敌人前转身逃跑，是因为他们成了当诅咒的。除非你们将那因毁灭之物由他们中间除掉，我不再与你们同在。起来，叫百姓圣洁自己，吩咐他们说，你们明天要圣洁自己，因为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以色列，你们中间有因毁灭之物，除非将因毁灭之物由你们中间除掉，你们绝抵挡不住敌人。所以明早你们应按支派前来。上主使哪支派中签，这支派的宗族都应前来。上主使哪宗族中签，这宗族的家室都应前来。上主使哪家室中签，这家的男子应一个一个的前来。若藏有因毁灭之物的人中了签，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都应用火焚烧，因为他违反了上主的约定，在以色列中间做了糊涂的事。若苏厄清早起来，命以色列按着支派一一前来。犹大支派中了签，他叫犹大支派前来。泽拉黑宗族中了签，遂叫泽拉黑宗族前来。扎贝迪家室中了签，此后又叫他的家室前来，叫男丁一个一个的前来。阿甘中了签，阿甘是加尔米的儿子， 加尔米是扎贝迪的儿子，扎贝迪是泽纳黑的儿子，属犹大支派。若苏厄遂对阿甘说，我儿，你应归光荣于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向他认罪。请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不要隐瞒我。阿甘回答若苏厄说，我实在得罪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我是如此这般做的。我在战利品中见了一件美丽的史纳尔外裳，200 shekel银子，一条重50 shekel的金条，我因贪爱便拿走了，现在藏在我帐幕中的地下，银子在这些东西的下面。若苏厄即刻派差役跑到他帐幕里面，果然那些东西在他帐幕内藏着，银子在下面。差役便从帐幕里拿出来，带到若苏厄和所有以色列子民那里，摆在上主面前。若苏厄和所有的以色列人将泽纳黑的曾孙阿甘和那银子、外裳、金条，并他的子女、牛、驴、羊、帐幕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带到阿科尔山谷。若苏厄说，你为什么给我们招来祸患？今天上主必叫你遭祸。以色列子民于是用石头将他砸死，众人用石头砸死他们以后，将一切用火烧了，以后又在阿甘身上堆上了一大堆石头，这堆石头一直存到今日。上主于是撤回了圣怒，因此那地方直到今日叫做阿科尔山谷。